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犹太城根据真实历史的事件改编。二战期间，在今天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曾经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犹太居民区，大量犹太艺术家住在这里，他们的同胞被每天不断杀掉，剩下来的人随时会面对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犹太城里出现了一个剧院，即使第二天就可能进集中营，他们也会在前一天晚上穿上最体面的衣服走进剧院，看戏写戏，在舞台上动情地演戏。 我的人生一无所有，只有盼望与祈祷。 一边是优美的音乐，欢乐的舞蹈，思辨的戏剧，一边是随时可能结束的生命。也曾深深焦虑痛苦，也曾跌入绝望谷底，想就此沉沦。可最后，犹太城中这些时刻面对死亡的人，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依然以最高贵的姿态活着。犹太城的演出打破了以色列历史上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记录，也是全世界被排演次数最多的以色列戏剧作品。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邀请到犹太城文化大使张悦女士，让我们一起走进犹太城。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打开舞台剧的大门，这部剧的名字叫犹太城。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舞台剧犹太城的文化大使张悦女士。欢迎张悦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悦，很高兴跟您聊聊犹太城。 张悦老师在去年底的时候参加了这个舞台剧的分享活动，在主持这次活动的时候，您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话题，对现场所有的观众说，如果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必须面对死亡，那么你现在要做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犹太城这个戏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面对死亡的人，他们是待宰的羔羊。当时这个地方隶属波兰，叫维尔纽斯城，然后他们把到处抓来的犹太人关押在这个城市里面，是等着处死，一批一批的，每天拉出去一批，在井然有序的杀。所以被关在这儿的犹太人其实每天面对的都是死亡，但你又不知道哪天轮到杀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绝境里边，我们能怎么活着？我就想起来我当年曾经采访过一个肿瘤科的医生，你知道肿瘤科的人他总是送走人嘛？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说那你观察人们知道自己一定会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然后那个肿瘤医生说非常的崩溃，非常崩溃，非常绝望。我说那有没有依然能表达出这种生命力，是坦然的，从容的，能够面对最后的人？医生说有，但是非常少。而在犹太城里，我们是第一次能够那么集中地看到3万个人在那儿等着杀死。他们面对死亡其实选择的是我将怎么活着，他所有的美，所有的力量都表达在这个上面。我们想一想，如果我将死去，那么我要怎么活着，怎么活得更像个人。 其实时间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只不过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其实遥遥无期，离我还远，我现在还健康，或者我现在还年轻。那么如果把时间换一个比例的话，也许我们离死亡就更近了一些。在这部剧当中，它是在一个绝境当中展现这种绝望之后迸发的活力。刚才您也说到了，您在采访肿瘤科的大夫，他说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做到优雅， 展现生命最后的那个优雅的状态。那么这少部分人何以有这样的优雅，他心里为什么那么强大，他和这部剧表现的主题有没有什么链接的地方？ 一定有链接的地方。我当时问那个大夫，我说什么样的人会比较从容，我说是不是比如说男的会不会比女的勇敢一点，还是受过教育的人见过世面的人他会更从容一点，还是老人哈更能坦然，年轻人更受不了。然后那医生就笑了，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说你的归类全都不对，你如果非得想让我去归类的话，我觉得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也爱过别人，别人也爱过他，他跟别的生命跟这个世界他表达过那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呢他也得到过很多美好的东西，你跟这个世界的这种良性的美好的情感交流的比较多的人心里头比较充实和平静，到临死的时候会比较坦然。你看上去是怎么死的问题，其实是怎么活的问题，活得像样死的才能像样。这也是让我觉得犹太城这个戏它不是一个讲二战讲犹太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维尔纽斯城多远呀，立陶宛首都谁去过立陶宛呀，不是这样的。其实它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绝境的时候选择生存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大家共同的人类的处境。就是因为这出戏不是虚构的，这出戏全是真人真事儿。当年在犹太城里边那么多犹太人等待被杀死的时候，其中一个犹太人他每天写日记，但他的日记不是写他自己，他记这个城市，他不光认真的写，他还让人帮他忙，一式四份全都打出来分别保留，他希望后人会看到，大家会记住这段历史，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犹太城的这个编剧也是这个戏的导演，就是因为看到了，后来这本日记真的保留下来了一份，而且出版了。导演看到了这个日记，他深深的被打，他也是犹太人嘛，他明白他的同胞经历过什么，所以他找到了少数的当年从犹太城里没有被杀死幸存下来的人，做了回忆，又根据这个日记里面记得，构成了现在犹太城这个剧本，真人真事儿、真经历、真故事，包括犹太城这个戏，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很多歌舞的作品嘛，整台戏里面十多首歌，这些歌全是当年那些待宰的羔羊，那些犹太人他们自己写作的音乐作品，写的歌、演的歌、唱的歌，你去体会吧，你听悲伤的歌、欢乐的歌，你听那种特别有决心有力量的歌，你去体会写这个歌表演这个歌的人当时正在等着被处死，然后他唱完了就死了。 在这部剧当中，克鲁克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死人堆里他在寻找书籍，也是刚才您说的他在记这个日记，就像一个实录一样，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我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一式四份，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流传下去。那么他捡拾书籍是真实发生的，犹太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几千年的离散最后还可以回去，他内心有非常坚韧的力量和一种凝聚力。那么书籍文化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几乎认可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文化或者说最在意文化的一个种族。这个民族真的是多灾多难，历史上三次大离散，没有哪个民族的老百姓曾经数次国破家亡，散到全世界各国去做奴隶，然后那么多年，然后那个国家不存在了。犹太族是唯一的一个民族，就是他们散在全世界各国，他们是各国不同的人，甚至他们肤色都不一样。你现在到以色列去，你会看到全黑的、完全黑的黑人，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完全是中国面孔的亚洲人，可他们全是犹太人，全是以色列人，当然也有很多白人。他们那么不一样，但是他们说一样的语言，他们掌握一样的历史，然后他们拥有同样的文化，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保护一直是他这个民族的核心的竞争力。 皮儿变了，然而没变， 从来没变，所以他对文化的保护真的是让人敬佩。就像犹太城这么一个屠宰场， 你都没办法想象说30,000人给关起来，然后每天分批处死，其实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杀完了15,000人了，所以每个人都很快就死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跟那人说，来，让我们保护文化吧，干嘛使啊？整个世界都毁于战火了，这个地方都炸平了，明天咱们都不存在了，谁给你保护文化？但是犹太人就可以这么做。你会看到那个叫克鲁克的人，那个是历史上的真人，犹太城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哈。他每天就反正还没轮到杀我呢，我就找一个小独轮车，然后推着那个车满大街的跑，因为战火屠城嘛，那到处是死人，到处都是乱堆的逃难的人，抛弃的物品垃圾什么的，他就每天捡垃圾，他就只捡书，他把所有的人的扔的书全捡起来收集到一块，建立一个自称叫图书馆，号召城里的犹太同胞要学习啊，要回来看书，直到有一天这个东西流传于世，全世界人都看到了。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时此刻另外一个犹太人跟克鲁克殊途同归，剧中的男主角叫金斯。历史上的这个金斯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就是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一个犹太上层，以前是做过官员，他的妻子又不是犹太人，因此他根本就没有被抓到犹太城里，他不必等死，不会杀死他的，他是住在外面的，他其实活得很好。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同胞全都被关在那儿，正在分批处死的时候，他就自己主动走进了屠宰场，并且向德国人要求说，我替你们管这儿的犹太人吧。他做的这个事儿表面上看是非常糟糕的，你知道，很像一个汉奸。纳粹就说，我们今天要杀100个小伙子啊，去给我弄100个小伙子来。那你真的就得弄100个人，然后这个金斯就会跟他们讨价还价说，不杀100个小伙子吧，要不然咱今天杀100个老头吧，要不然咱们杀50个老太太吧，反正到最后你得交出人来让对方杀。金斯每天在跟德国人周旋的目的就是保住一个人，多活一天是一天。他说也许我们这个人多活一天，明天那边德国人就战败了，那就又有一个犹太人活下去了。所以其实他承担了所有的骂名和污名，而且他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得要在这个地方办剧团，弄一个剧院，然后带着犹太人每天演出。其实这个写日记办图书馆的克鲁克是特别恨金斯办剧团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太没有气节了哈，人家是刽子手在屠杀我们，我们天天描眉画脸在这歌舞升平，替这些侵略者粉饰太平，我们成什么人了，就不可以给他们演呀。然后金斯就说，不行，就必须得演。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就会放慢屠杀的速度。他还办工厂，替德国人砸点什么被子啦、军装啦之类的，有产出啊，他不就得留着吗？然后呢，我们还演节目，还有艺术作品。然后这样呢，由于这个城市看着管理的还挺有序的，德国人就会放慢屠杀的速度，我的同胞就可以有更多的人活下来。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说，就是我们活得不像人了，已经大家都在绝望和沮丧当中，但是不能这样，人内心的力量得在，到什么时候那种美的力量哈，那种善的力量都必须得在，咱们还是个人。 其实很多朋友关注这部剧的时候，是因为她的女主，是因为安娜，很多朋友知道她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她之前并不是话剧演员，这是她的处女秀。 对， 张悦老师曾经说，选择安娜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合适在哪里？ 犹太城呢，它既是话剧，同时它又是歌舞剧，它那里面有很多的歌舞。他首先他请的是话剧演员演，他甚至请的是没演过话剧的安娜来演。首先安娜是犹太人，中国的观众知道安娜都知道她是演员柳叶的媳妇儿，然后说柳叶找了个法国媳妇儿，所以都说安娜是法国人，但其实呢，她是生在法国的那一系的法国犹太人，同时她自己也做犹太文化在中国的研究。安娜自己是个摄影师，这些年把那个当年比如犹太人在上海待过的地儿、住过的地儿，历史照片里边有记载的那些地方，对照着那个历史照片的角度，他一一寻访了一遍，并且做了拍摄，还办了展览。而安娜自己是个唱民谣的出身，又是个歌手，他所有的背景、历史、情感 他能够跟这个人共情共鸣。 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啊，也来到了当时剧组的彩排现场，也采访了安娜。安娜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十岁发生的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 如果不了解犹太大屠杀，就没法理解现在的欧洲。比如说我们是十岁的时候在学校学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老师，现在我们要学一个事情是不一样的。还给我们看纪录片，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看完纪录片之后，有一个小男孩就骂了我，用那种就是反犹太主义的方式。他看我的反应，我也没有反应，我也不明白。然后他说：“对不起，我只要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哇，这个就是到现在一直记得。你知道，就要明白，就是反犹太主义这东西是在每一个人的家庭上，在欧洲都有一种根在这儿。我读成三首歌，对我最打动的歌是第一首《满天闪光的星光下》。这首歌我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神的东西，像一个秘密一样。 Unter deinen weisen Sternen streckt zu mir deinen weisen Hand, meinen werden sein entrühren wie in Ruhen in dein Hand。 这是伊迪叙语，现在这个语言是灭绝了，几乎因为这些人都被杀了之后，就这个语言这个文化就没了。 其实在节目录制之前呢，我问张悦老师，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犹太文化啊？因为您是犹太城的文化大使。然后张悦老师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研究这个了，就对这个感兴趣啊。我觉得文学和艺术的魅力在于，他可能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苦都写了一遍。当你看到哦，人有这么大的苦的时候，你就可以运化消散自己心里的苦。我觉得张悦老师刚才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因为我和他面对面坐在录音间，他眼睛里头仍然会有闪亮的东西啊。每次回味都会被打动。您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对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 人类历史、人类文化，我们域外的文化其实是有两个重要的文化母体，一个是希腊文化母体，古希腊文化，一个是古耶路撒冷文化母体。你不懂这两个文化母体，其实你没办法阅读和研究。我要不懂这两个领域，我想我根本看不懂那些文学作品。你以为你看懂了，其实你看了个故事，你不知道每个故事背后的隐喻是什么，它的文化背景代表着什么。以色列虽然是一个不太大的国家，我们中国人都会觉得哦，它科技特别厉害，它军事特别厉害，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文化艺术特别厉害。你看以色列戏剧的时候，它绕不开，你知道那个民族太苦难，几乎它所有的作品都会将人放在一个绝境里，但是没有一次绝境是压抑的，是没救的，他永远有救赎，他永远有力量。这个民族要没有这个心劲儿，这民族就没了。我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不是仅仅在了解哦那个国家的历史，我觉得是了解人，了解人还能有多大的心劲儿。 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你会发现你会感受到那种生命的无常。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人离我们而去了，而且面对一个整个的时间历史的长河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十九岁还是九十岁对于他来说都是短的。生命是什么？是你手里的那泡水，你会看着它慢慢流干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下车的。张悦老师在看了这么多戏剧之后，您对于死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对后面的生活是怎么看的？ 不久以前我在上海去过一个叫死亡体验馆，它是办游戏办体验的。那么这个死亡体验馆的玩法是怎么玩呢？十二个人为一组进去，给你一些生活中两难的话题，你回答，然后周围十一个人给你投票评分，如果你的评分不好你就被淘汰，很像真人秀。但是这个淘汰很可怕，这个淘汰就是去处死，所以你知道人会拼了命的不死啊，会使劲儿的聪明，尽量的情商高，照顾所有的人的感受，让那十一个人都喜欢我，别讨厌我，别投票淘汰我，就是这么挣扎哈。我当然属于最差的，我属于智商情商双低的那种，我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直接就死了， 把你投死了。 投死了，对。当然一定会有那种到最后十一个人都死了，人家一个人还剩一个人的 人哈，那就是最挣扎、最努力、最有能耐、最招人喜欢。如果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他就是那剩下的那个生存的那个人。但是这个游戏的玩法是，当游戏还剩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人去死。 哦，最后这人死。 当然，前面人都死光了，十一个已经都死光了，不就剩你了吗？你在这干嘛呀？你去死啊！所以，其实它隐喻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不管怎样，你最终难逃一死。别管你多牛，别管你多聪明，那好吧，那么就去死吧。然后你会在那个死亡体验馆里，你会走过幽冥之路，对，你会爬到一个放尸体的床上，你会被运进一个焚尸炉，你会体会那种虚拟的这个热风袭来，炉膛变红哈，你真的会被焚烧，然后漫天星光，然后你还会重新出生。当我重新出生之后，有一个心理学者就在那边，在我生出来那地儿等着我，就跟我聊聊说什么感受。我说那 你是什么感受哈？他说有的时候特别烦的时候啊， 我就去殡仪馆在那门口坐坐。我说坐坐完了以后会怎样呢？他说坐坐以后心里就特别的平静。我就会联想起就是我采访过的那个肿瘤科医生，什么样的人不那么惧怕？因为你早晚得死，你回避是回避不得的。您可以养生，您可以长寿，但是您最终难逃。所以对一个我们必须要经历的终点，我们应该早做功课，早做准备，以免到最后惊慌失措，过于痛苦。而早做准备是什么？就是那个医生跟我说的，你爱过别的生命，别的生命也爱过你，你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你，你们互相之间沟通交流，美好的情感沟通的都非常充分，到你死的时候心里就没那么孤独，没那么空落落的，也没那么害怕。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说怎么死的问题是怎么活的问题。 所以犹太城不是犹太民族一个民族的故事，而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也不是如何面对死亡的故事。诚然他讲的是在生命的绝境当中，他最后其实要告诉你如何有尊严的优雅的生活。也特别特别感谢张悦老师和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感受，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撼和感怀。谢谢张悦老师，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物满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亲爱的，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的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宠，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一丹。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的旷世红边文献大成永乐大典文献展。提起永乐大典，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它既熟悉又陌生。它是不世而出的神秘经典，又是古代中国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文化符号。为此我们特别在展览现场采访了观展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于永乐大典到底知道多少。 您之前了解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吗？ 不知道，刚才我还想找工作人员问问什么叫永乐大典呢。这大典是什么意思？是跟现在字典是还是叫什么什么什么典故，还叫字典呢？这字儿我也不太清楚。 您对永乐大典之前了解吗？ 原来倒是知道这个是一本什么书，也知道是历朝历代遭到损毁不全，但是详情还是今天一看还是知道的更多一些。现在所不知道的东西如果都采用那种办法给它记录下来，那对现在还会有很多好处的。 我看完这一圈就觉得，就是对于文运与国运的关系就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认同，能够激发出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种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这是一个展示的是古人在古代的时候写的一个自己写的一个字，用墨写出来的，尤其是那个象形文字，一拐一拐的。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代永乐年间，由黑衣宰相姚广孝、翰林学士谢晋等担任总撰修，历时6年编修完成。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因此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尤其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编纂大典的起因，也成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来自于国家图书馆文学博士赵银芳，为我解开了谜团。 但是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对于永乐大帝他要编这部大典也是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他其实为了巩固政权。 永乐大帝登上皇位的这手段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 登上皇位之后要在马上治天下，不能还在马上安天下呢，所以他就需要文化来给自己做这样一个幌子。幌子应该是一方面，但是朱棣呢，他当时对这个永乐大典呢，他也确实是特别的想编，而且特别的用心。 听说好像朱棣他编完了永乐大典之后并没有看，而把这本书束之高阁，是吗？ 这个文献里面关于这个永乐皇帝他是否经常读这个永乐大典的这个记载是特别的少，跟这个永乐大典的关系只是在编书的时候是大书特书，在用书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的浓墨重彩。 但是之后的一位皇帝却对这部书情有独钟，那就是嘉靖皇帝。 对，明代的嘉靖皇帝呢特别喜欢永乐大典，我们在史书里面他有这个关于嘉靖皇帝这个喜欢永乐大典里的这个记载，然后说他常常取几册书然后放在自己的这个案头，经常的这个翻阅。曾经呢嘉靖皇帝在世的时候呢发生过一场的这个火灾，当时呢是因为这个永乐大典呢是藏在这个文楼里面，离这个三大殿失火嘛特别近，所以呢嘉靖皇帝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连续下了3-4次命令大家赶快抢救永乐大典。逃脱这次火灾之后呢，嘉靖皇帝就长远的考虑，以后万一发生点什么意外， 这个书没了怎么办？ 对对对， 就这独此一份儿，于是就决定要做另外一个打算。 对对， 而今天我们在国图的展厅当中看到的这些展品都是来自于嘉靖的抄本。 对，但是抄完之后呢，这个正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正本的这个线索现在就是特别的少，就是找不到这个正本的下落。目前来说全世界收藏的400多册永乐大典全是嘉靖副本， 就是正本到现在还是个谜。 对， 而且自从抄了这个副本之后正本就没有了，消失匿迹了。 这部由翰林院大学士、著名大书法家谢晋担任总纂修的伟大的书法巨制，其文字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它丰富地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000万字。如果用我们现在使用的新华字典做比喻，永乐大典的字数相当于617本新华字典。而如果拿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为例，《四库全书》的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而永乐大典采集和保存的古代典籍就有8000多种。此次展览展出的是国图馆藏的12册嘉靖副本永乐大典，以及其他珍贵的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名家手稿和余图。那么这样珍贵的永乐大典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赵银芳为我解答了心中的疑问。 永乐大典这种类书跟百科全书还是不完全一样。你看我们现在的百科全书就是有点像那种字典一样的，可能每一类它有一小条一点知识。然后永乐大典呢，它是也是分了很多类，但是呢我们这套永乐大典它采书的时候它编纂的方法，比如说一个字人民的人，人字呢它可以把这个跟人相关的关于这个人的所有的这个文献的记载给汇集到一起，或者是诗词里面的包括人在内的这个有这个字的也可以汇到一起。有时候呢它是跟人相关的一本书，有时候是很多本书放在一起，所以它这个体力也是很多样的。 所以说类书和百科全书的区别是百科全书的知识比较浅，但类书的知识是分门别类非常的细致。 明代的文献里它有一个称呼，它说这有点像口袋一样，然后呢你想找跟这个相关的字，比如说你这个庄子册跟这个庄相关的这个字的话，找到这册书然后把它拎出来，可能就是一口袋的东西全出来了。因为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医学很多方面，包括佛经，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挖掘出来许多可以跟现代社会相结合的一些点。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窗呢，它和别的展窗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别的展窗呢更多的还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个展窗里更多的还是图片。我们看到这个小麦，这幅图上画到了小麦，而且这个小麦其实写了很多，这是叫《本草小麦图》，然后麦醉 宜 雪， 下雪的雪， 对，还有下面写到谚语的谚，谚云冬无雪， 麦不结。 其实永乐大典里面提出了很多的农作物，不仅有小麦，还有曲麦、大麦，然后里面对它们的成长环境进行了描述。然后你看这个小麦，这个它里面说了这个谚语，说是谚云冬无雪麦不结。我们现在也是的，现在如果冬天下一场雪的话，我们北方的小麦就会长得特别的好。我们从明代的时候就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叫瑞雪兆丰年？ 对对对，太好了，这句话形容的特别好。 除了画了一幅小麦的图之外，把这个麦字分解了很多，就是在不同的朝代大家是怎么写的，从篆书开始哈，全部标出来了。 就是他先把这个字体的这个他的字的这个读音先和字义先解释一下，接着是他的书法是怎么写的，这个篆书在前面，因为这也是跟这个古代的字体的演变，篆书啊隶书啊到后来才有楷书这样的一个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通过一部大典，你不仅可以了解到比如说自然知识、人文知识，比如说山川地图，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你通过它的字体的收集，书法史、文学史、文化史都在其中。 对对，然后永乐大典里面有许多的中药中医学的知识，像儿科，比如说有一个病症的名称叫小儿慢惊。我觉得跟现在的小孩可能刚开始就是刚出生不久有惊厥症，这个惊厥有点像。然后呢，下面呢记载了很多治疗这种病的药方，所以我觉得它是在儿科的这个治疗方法上也可以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很多的启示。像那个屠呦呦的那个青蒿素的这个提取和发现，就是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反复的不成功，接着去详读这个古籍上的关于这段话的这个记载，就调整了他这个制作的方法，然后后来就成功了。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猪蹄羹和这个猪蹄汤，写的是对这个产妇功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生了孩子的这个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想把孩子给养得更好一点，会有更多哺乳方面的这个需要，因为现在这个方法大家还是在普遍的运用。 听到这些讲解，我现在大家会觉得永乐大典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并不是很遥远，我们现在还在延续着那个时候的饮食习惯、养生习惯。 其实不止永乐大典的成书收藏有故事，它的散佚回收也有着很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今天可见的大典都是明嘉靖时抄写的副本，但就是这个副本原先有11000多册，今天仅剩下了400余册存世，不到整个大典原本的4%。大典副本最初是藏于皇帝的书房，在清雍正年间移送到翰林院，直到1900年庚子国变，翰林院被焚。但在庚子国变前，原先10000余册的大典也只剩下了600多册。庚子国变之后，大典历经了坚守自盗等等流变，最后连600多册也没有保住。在1912年，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了64册。 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庄子册，庄子册是最早的进入国图的这个永乐大典的藏品，它入藏国图的历史比国图这个我们馆成立的这个本身的历史都要悠久。我们这一次展出的12册里面，其中有2册都跟周恩来总理有关。其中一册是1955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提到一个人叫陈清华，陈清华是著名的藏书家，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陈北周，就是南边是陈清华这个藏书最有名，北边是周树涛藏书最有名，所以陈清华的藏书是藏量特别大。但是呢，后来呢，陈清华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去。1955年的时候，国图这边得到消息，说是陈清华经济上遇到困难，变卖他的这些收藏的古籍，然后里面包括《永乐大典》，周恩来总理呢亲自批示买回来，然后入藏了国家图书馆。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个12册里面，有一册是经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归的，就是刚才的我们提到的1955年回来的那一册。 在此次展出的12册《永乐大典》当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就是门字册。这一册发现于1983年山东叶县农民孙红林家中。 这一册相比较前面的几册来说是稍微斑驳了一些，被毁坏的感觉哈，有点水渍在上边。 这一册呢是永乐大典的明星级产品，因为它里面这个故事特别的传奇。这本书是1983年发现于山东，以一封来自山东的信到了国家图书馆善门组。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一个叫孙洪基的人。然后孙洪基呢，他有一个堂弟叫孙洪林， 说是永乐大典呢，就在孙宏林的家里。孙宏基呢，在当地应该说是一个文化人儿。有一次在他们县文化馆，他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看到了有一幅挂历，然后挂历上呢，有一幅永乐大典的照片儿。然后呢，他觉得，哎，这幅照片我看起来怎么跟我堂弟家的这个孙宏林他们家的那个，有一本书怎么那么像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国家图书馆。这封信其实是1982年底写来的。然后呢，国家图书馆收到了这封信，马上派专家去山东，鉴定这本书是不是永乐大典。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展品当中的这一册，其实跟别的不大一样。好像是把书页重新给装帧了。 我们现在老是说一本夹斜页的永乐大典，是因为他们家里的人都是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所以呢，他们这部书呢布头又特别的大，他们就用这册书来夹了那个斜页。他们家这本书被发现的时候，上面和下面这个等于说这个书的边框，在古籍里面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天头和地角，都是被剪掉了。 这本书大家也很好奇，到底它里边讲的是什么类哈？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是门类。 它是永乐大典的这个门字册，这一册书呢全是关于这个门的这个字形的这个解释，字义的解释，然后还配了许多的这个白描的插图，各式各样的这个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法，然后有一些是整体的这个门，是有一整扇的门，然后有的是那个门的分解图，有点像样式雷的那个建筑图纸，然后这个是等于说门的这个制作图纸一样。 很多人可能并不明白永乐大典的重要性，因而也不理解搜寻它的重大意义。永乐大典有一个绰号叫极易渊叟，意思是它保存了明初以前大量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因此得到传世。比如旧五代史一度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直到编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重新集出，也才有了24史。除此之外，旧唐书、宋会要集编、续资治通鉴长篇等书后全部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还有宋本水经注、薛仁贵征辽事略类似的书，如果列成书单会很长很长。著名文学家、收藏家郑振铎曾为搜寻永乐大典耗费巨大的心血，他曾经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便可以看得更完全。 我们说的是老字册，就说的是这一册，然后呢，这是巧字韵老字册， 这里面写到的是寿亲养老新书，这又是一本书的名字，所以是红色字体， 对， 是吧？余家什么书有养老奉亲书， 对，余家 藏 旧游养老奉亲书啊，这样子的一段的这个长段的这样的文字， 对， 然后来介绍这个养老啊，还有这个老年他寿高八旬这样子，老人应该怎么样养生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养生的方法，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枸杞酒啊、茯苓膏啊，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这个养生的这些甲乙丙，都是出自这册书。 这里面写的还挺多的啊，你看，其言老人食志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迷所以不载。 对， 因为它比较多，所以就不在这儿记载了。余傲之以奉五母范阳郡太夫人李氏，食饮起居，贤德其宜，寿高八旬而甚康健，则此书有利于人子大矣。就是说有这样一位老母亲哈，这个太夫人活到了80多，依然身体非常好，那大家都非常好奇哈，她有怎样的养老之道，所以这本书当中就特别讲到了养老之道。 对对，然后呢，这部书的它的入藏国家图书馆也是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里面。在这个书的这个右下角有一枚这个朱文的长方印，上面写的是韩芬楼，韩芬楼呢是上过印书馆，他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在上海，后来才到的北京。在上海的时候呢，20世纪初他们建了一个藏书楼叫韩芬楼，收集了很多的 古籍的好的本子。在1932年的时候，128事变，韩奋楼被这个日本人给瞄上了，等于说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特别悲哀的事情。因为这个韩奋楼里面藏书，我们现在说韩奋楼当时藏了多少书呢？说他藏了好的这个古籍善本是50万册。 嗯， 但是呢，幸亏呢，张元济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有所准备，他把他收集的有一些永乐大典从提前从韩奋楼里给转移出来了。 嗯， 所以呢，现在这册书上前的有这个韩奋楼的印章。195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一个捐书献宝的热潮，当时呢，这个张元济就把商务印书馆的他的藏的这个21册永乐大典全部的这个无偿捐给了国家图书馆。我们常说，像那个说是国家不幸世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当国家这命运坎坷的时候，就是这个诗人们他们的才华会得到这个迸发，这种会有很多新的作品出来。但是对这些书的保护来说，对书的这个本身的传世来说，当